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转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The house will stay in chains. Look upon your greatness as you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4月10号11:33，26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喜欢旅行的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上午好，我是周准。其实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在我的印象当中，他真的是超级睿智和有幸福感的一类人。在他的交往的过程当中，永远都是带着欢乐，永远是微笑绽放在自己的脸上，这是一种高级的智慧和气质哈。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认知。今天我们分享这个地方，在我的印象当中，《指环王》的拍摄地啊，很多的国人说大农村、大景儿，非常的富饶，而且空气质量很好，还是蹦极的发源地。其实蹦极的发源地是在那个瓦努阿图，并不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超级旅行达人杨杰，欢迎。 好，大家好，我是杨杰。 杨杰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而且他有很多年在出国的经历，而且他去过的国家现在已经有多少个了？杨杰， 差不多40个吧。 差不多40个了吧？那就感觉就在地球一点点画点， 对。 这次的新西兰是什么时候去的？ 新西兰是一周前刚回来， 一周前刚回来。 对对对。 我们的节目现在已经做到了，真是所有的旅行达人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一发照片，来呗。 没错没错， 是不是？ 对， 这次去的感觉，新西兰也是反季节去。 算是吧， 算是吧。其实还好，因为我们是春天，我们是春天，他们是秋天， 对， 所以温度上不算太反。 哦，秋天的新兰一定是漂亮的不成样子了吧？ 对，它四季都漂亮的 不 成样 子。是不是？到底我们的超级旅行达人杨杰这次去新兰刚刚回来哈，有怎样的旅行体验？是非常新鲜的旅行体验啊！ 是的，是的， 一定要及时反馈在我们旅行号1073的听友的耳朵和心里。那让我们的杨杰稍事休息10分钟左右哈，我有一段资讯的播报。也是非常辛苦的好朋友们，10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杨姐精彩的新西兰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一条新鲜的资讯哈，北京农业嘉年华现在开幕了，今日起到5月13号，第6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在昌平区的草莓博览园举办，为期达到了58天。那记者朋友也是非常的勤奋，了解到呢，本届农业嘉年华共设置了3管2园、一带一谷一线的8大板块，打造了创意农业景观180余个，馆内包含先进的农业技术80余项，场馆科普知识点1900余个，设置互动的体验活动200余项。那游客呢，在此既可以观赏到农业的美景，了解农耕的文化，又能体验农趣活动，感受农业新科技。那以红色为主色调的草莓展厅当然是最受游客的欢迎。在这个宛如微型的草莓世界里，鲜红的草莓不是种植在3米高的金属槽内，就是在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当中，既起到了美式装饰的作用，也能节约空间。紧邻草莓展厅的太空农场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这里呢被打造成一间模拟的空间站，通过望远镜可以观看到风云4号卫星的运行，同时可以俯瞰美丽的地球。据介绍呢，这次嘉年华的举办期间，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北京农业嘉年华的官方网站、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最新的动态及免费智能讲解，购电子票、园区导览、停车指引等多项便捷的服务。最近呢，很多朋友要出去玩，会到公园里玩哈。以前的一条信息让我们对这个公园还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怎么了呢？这个游客呀，从骆驼背上摔落，园方说该项目已经暂停。游客怎么骑骆驼，怎么又从骆驼背上摔下来的呢？时间还得回到4月5号那天，一名63岁的老人和一名4岁的儿童在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参加骑骆驼项目的时候，从骆驼背上摔落在地。8号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世界回应记者说，经检查，涉事游客没有骨折、出血等症状，园区将与其积极沟通，做好后续的处理工作。此外，这个项目就骑骆驼的项目已经暂停运营了。但是，好朋友们，据网友的爆料，4月5号有游客携带全家赴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的游玩，在园内温顺动物区骑骆驼的时候，一位63岁的老人和4岁的儿童在2米多高的骆驼背上被摔翻在地，老人几乎休克，头晕、胸闷、背疼，孩子头部、臀部着地，所幸并无大碍，但受到了惊吓。发布的动图显示，这是网友的发布的动图显示，一名身着棕色外套的男子携带一名身着绿色外套的儿童骑骆驼，中途骆驼的四肢突然大幅摆动，将两人摔落在地。事发之后，园区积极的实施救助，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的陪同前往延庆区的医院，经过 CT、 X 光等检查之后，确认李先生无骨折、出血等症状，小孩也无碍。4月6号上午，园区再次与李先生家人取得联系，并积极的沟通，做好处理工作。那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的办公室主任刘维世是这么说的，该园区的骑骆驼项目从09年开始运营，骆驼由动物园进行驯养，在此之前未发生过此类事件。他表示事发当天曾下雪，他说当时好多游客打雪仗，天气也冷，骆驼可能受到了这个影响，做出了四肢大幅摆动的情形。我们说呀，出去玩一定要小心谨慎，也希望呢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不要再出类似的事件。 时间来到11:39:50，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第三条来自于广西壮族3月3将举办千余项嘉年华的活动。大家现在觉得嘉年华这个词儿是真的好用啊，嘉年华涵盖了什么呢？活动的主题、游乐的项目以及相关的文艺演出，很多很多的方方面面啊。记者9号从壮族的3月3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消费品牌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了解到，今年壮族3月3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举办40多项重大的活动，全区各地将有1000多项民族文化的活动展演，还是非常的有选择性啊。那4月18号农历3月3当天，广西民族博物馆将举办主会场的活动，这个会场呢集音乐、舞蹈、服装、美食、技艺、民俗于一园之中。主会场将通过电视连线展示广西各地壮族3月3的活动盛况，届时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福建6大卫视的主持人将联盟主持啊，这个主持的会场活动，并进行同步的直播。现在我发现这个现场连线啊，直播已经是深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主持人，都可以直播你现实的生活。这是三条国内的信息，一个片花之后还有2条国外的等待您的收听。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每天收听旅行号1073，让你的旅行不太一样哈。第四条来关注靠体育与古庙发展旅游，这个地方是泰国的武里南，瞄准了中国的市场。那随着来泰中国游客不断的增加，泰国各部门呢吸引了更多中国游客来到本地是他们头等大事。泰国东北部的武里南府也是其中之一，希望继续靠像足球、赛车等体育活动和千年历史的古庙实现逆袭式的发展。那武里庙是位于泰国与柬埔寨的边境，在城乡差距大的泰国属于较为落后的地区了，经济以农业为主。武里庙地区古蜀是真腊啊，即建造吴哥窟和吴哥城的古国，因此拥有众多风格类似的吴哥窟建筑的古庙，最著名的就是位于死火山帕农龙山顶之庙了。然而这座古庙虽然为武里南带来了一些游客，但是游客们往往在游览之后匆匆离开，前往其他的府。在很多眼里，这武里南就是一个过路之地。长期以来，于曼谷、清迈、普吉、芭提雅等游客热衷的目的地来说，显得默默无闻。那现在呢，武里南已经拥有了符合国际球赛标准的灯光球场、橡皮球场、赛车场以及现代化的配套设施，而且还在继续扩建当中。这一切让人很难与之前的泰柬边境一个落后的武里南府联系起来。那随着这里不断的建设和发展，体育的文化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说呢，也是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球队，武里南联队多次获得泰超的冠军。好朋友们，不光有中超还有泰超啊，在泰国拥有不少的粉丝，在泰国打响了武里南的名声，而球队在参与亚冠比赛当中，嘿嘿，与广州恒大淘宝队等国外队交手，也让一些中国球迷记住了武里南这个名字，还真的是好多朋友记住了武里南这个球队啊。然而相关负责人表示并不满足于足球带来的一些好处，他看到球迷一般在当地的住宿时间很短，酒店餐饮难以收回投资，于是在了解到赛车选手和其团队停留时间相对较长之后，又在足球场边建立了赛车场。我觉得真是他们那个相关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相关负责人手下的朋友们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希望大家在去泰国玩的时候呢，除了那些当红的景点之外，也去武里南府走走看看呗。最后一条，日本啊，这个都知道日本开车呀挺有个性的，而且呢在日本出租车是巨贵无比的，特别是东京啊，因为我只去过东京。日媒体称中国游客一用驾照假的在日本租车，怎么回事呢？中国游客在法律上是不允许在日本开车的，但使用疑似伪造国际驾照租车的事例接二连三的出现。 据称有非法的人员伪造在日本有效的菲律宾国际驾照等在中文网站上出售，日本警察已经开始着手调查相关的情况。网站的4月9号的报道，2月上旬一名携家人从上海来的男性来到了冲绳那霸机场附近的租车店，这名男性表示我想租车，并出示了中国护照和菲律宾当局发行的崭新的国际驾照，但店员确认驾照护照时发现这名男性并没有去过菲律宾。店员判断这个顾客使用的可能不是正当的国际驾照，于是拒绝租车。租车公司的店面负责人表示说，一周会遇到类似情况2到3次。那外国人在日本开车必须持有日本驾照，具有与日本同等水平驾照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驾照，或者基于日内瓦道路交通公约的国际驾照。据报道，日内瓦道路的交通公约是道路交通相关的国际条约，具有与日本同水平驾照制度只有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未加入该公约。因此呢，一般情况下中国的访日游客呢不允许在日本开车。然而在冲绳县实施的走访调查发现，11%的中国访日游客表示使用了租车，在中国游客众多的北海道16%的回答是使用了租车。那这种情况下，中国游客可能使用了伪造的国际驾照。你看我们的国际达人杨杰在紧皱眉头思索这个问题。来东京旅游的上海男子是35岁，他表示说在网上查了日本的旅游信息啊，网页弹出了买菲律宾国际驾照网站的广告。菲律宾呢是日内瓦道路交通公约的缔约国，该国的国际驾照能在日本使用。要据报道还有视频宣传获得菲律宾国际驾照的方法，该游客用智能手机播放了一段在日本租车的视频，屏幕上显示出日本机场的到达大厅。视频发布者介绍说，用网上买的菲律宾国际驾照可以轻松租到车呀。视频里还详细介绍了如何办理租车的手续。这个你是有这个手段，但是我们的租车公司的员工以及相关的部门他是非常睿智的，因为他要就恪守这份职责哈，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按规矩办事哈。这个世界那么大，我们有必要去看一看。今天的资讯汇报完毕，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超级旅行达人杨姐隆重的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1:48:39，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中午好，我是周准。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南半球的一个国家，除了澳大利亚就是新西兰了，他们真的是不分伯仲，都彼此照应，当然也会内心当中会有一个比较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我们的杨杰，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杨杰。 杨杰啊，去过世界上40多个国家，他对那个国家的一些对比已经烂熟于心的感觉，其实我们都非常了解。比如一个初级的旅友第一次来到新西兰，他的感觉肯定比多次去是不一样的。 嗯， 就比如说常年待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和第一次去美国的人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 这是同理的哈。新西兰去过几次？是第一次还是？ 这是我第二次去。 第二次新西兰， 对， 有没有新的感觉？ 就是 依然很漂亮， 很多对，肯定是就 第一次去的时候很惊艳嘛，第二次去的话有一些精神准备了，啊、但是还是很漂亮，对，还是很 了解了是吧？ 对对对，空气非常好，蓝天白云。 第一次行，第二次去是以同一个目的地和区域吗？ 第一次去的更久，我是3年前去第一次去的，哦、当时是两岛的这个自驾，就我一个人，对，我 当时一个人 开车，大概是21天还是22天，3周时间。整个绕了一大圈， 哇呀！ 然后对，然后在那次基础上，所以就3年后就又很想去嘛。这次就带了朋友， 哦、 然后算是精华游，所以8-9天就回来了。 这次去的是哪个部分呢？ 这次北岛就去了，就是那个奥克兰落地之后，就只去了那个霍比屯 哦。 然后呢， 指环王那个 对，然后就马上飞到南岛，因为南岛自然风景更 好 嘛。 好一些， 对，南岛花的时间更多一点。 嗯， 基本 上这次还是自驾吗？ 这次还是自己开车了，2辆车。 想问一下，在新西兰自驾是不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对。开车怎么说呢，它跟在美国自驾完全不同。 嗯， 首先它开车方向是反的。 嗯， 对吧，它是在左边开车是右舵。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它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宽马路，在美国开车就自驾、哦、尤其是西部都是那种很宽的。 很宽的， 对， 恨不得八车道是吧？ 对对对，尤其是加州很多的很宽的路，但是新西兰基本都是这个双向双车道。 哦，那很窄。 对，然后它那种就是你平常开的都没法超车。然后它是隔个4-5公里，它就会有4-5百米的一条就一段是两车道的，然后你慢的车就自动老老实实向左靠，就是向外侧靠、 哦、 然后让快的车从里面超过去。 想快也快不了，想堵也堵不了。 对对对对对， 也挺好的。 对， 有没有限速这一说在新西兰？ 有，新西兰的限速基本上城市和城市之间是100公里。 哦，100公里。 但是这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你像我们的3-4环，它才80公里、 嗯， 而且还是3个车道、4个车道、 嗯， 它那个可是两个车道， 100公里， 一个方向只有一个车道，说白了就是、 哦、 就用小窄路，它都跑到100，而且有一段是有些道路是相对不算那么盘山嘛，但也是那种 转 就弯弯曲曲的路，对。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我在前面开头车，然后后面压了快有10辆车了。然后就是路太窄了嘛，在山上、 嗯、 我又没法那个停下来，在路边又没有路肩可以停、嗯、我就直接压车压了10几分钟，最后终于到一个有加油站的区域，我把车停到加油站。 嗯， 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大叔，当时应该是在他在队尾，我把车已经停下来了，然后他是队尾超过来的时候，所有人呼呼过去，然后他专门到我后面，他说你开得慢，你应该让开我，但是其实我已经开90公里了、 哦、 就是即使已经是极限的开了，抛开这个不习惯左车道以外， 马上就超速了。 对，抛开不习惯左车道这点，即使我是开右侧车道，在那种路况情况下，我能开到90也已经是极限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那帮人就是都是本地人吧、 嗯， 他们可能就是说开太熟了，每个弯怎么拐都已经很熟悉了， 嗯、 所以他们才会忍不住就说嫌前面车开太慢。 是是是是 是，新西兰的人当地也是非常热情的，什么因为他们淳朴嘛， 对对对， 因为他大自然那么的广袤， 没错 是不是？ 没错。 其实我们觉得了解新西兰的这个签证的问题哈， 嗯， 我们的这个姐姐要跟我们说说，就是蛮办吧，你有这个困惑吗？以前的时候， 新西兰的签证，这次是3年之后，和我第一次办相比的话，其实还是简单的， 简单了。 对，新西兰的签证是我目前去过国家里最友善的。 哦， 它的所有操作 最友善的， 对，最友善的，它的所有操作都在网上，你本人不需要把护照递给任何人，他也不需要往护照上贴任何东西，就是一切东西都在家里操作就可以了。 哎呀，我去到菲律宾还在寄护照呢。 对对 对呀、 啊，对，新西兰这点好像澳大利亚现在也是和它差不多，所以这两个国家真是在签证方面特别值得表扬。 但是他们的有一个国家很贵，签证，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他们有家庭会便宜一点，不是3个人出行会便宜一点，2个人收费，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哎，我还真没研究，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人的， 对 对 对 对对，我们是按人收费的， 对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然后新西兰它签证上，就像刚才我说的，一切都你有个扫描仪，所有东西都是扫描就可以了， 哦、 对对对、嗯。然后呢，它会，而且特别快，基本上48个小时就出来了。你填好表以后，然后网上交全部扫描的东西交上去，然后点 submit， 然后上去以后大概48小时，他就可以给你用 email、 嗯、 email 里面那个附了一个那个 word 文件。 哦， 我还挺惊喜的，因为不是 PDF， 我老觉得 word 文件还能改呢。 哦、 然后 word 文件它里面说这是你的新西兰签证，然后你只要打印出来随身带就可以了， 就给他们看就可以。 对对对、 哦、 事实上就不打印出来机会也没有问题，因为其实你的护照记录在新西兰的海关有了，所以你入关的时候他就说啊不用看，然后 行证 对, 对, 对, 对 他其实看到你的护照他就知道你有签证， 是是是， 放你进去 很方便哈。他不像很多东南亚的国家办事效率很低、 嗯、 新西兰办事效率怎么样啊？也还行吗？ 很好，我觉得这方面、 哦、也有效率的。 对对对，如果说以签证这方面反应来讲，是可能也是电子化带来的必然的好处。 嗯，就是说到这些我们会了解，其实说走就走应该是还行，还可以哈， 几乎可以算说走就走。 对，那其实比如说签证也好，机票的话，航空公司因为有所谓旅行达人呢， 有些旅行达人是这样的，每天呢凌晨两点的时候起来，然后看各种 刷机票是吧。 你应该不属于这种的吧？ 我没有那么夸张。啊、对对。 那你的机票一般是订怎么样去订机票？是在一些 app 的订还是？ 我一般都是在一些传统的这个旅游网站订，但是呢，我因为我规划行程比较久，像这次新西兰几乎是将近半年前就规划了。 哦、 那时候我买的机票， 那半年之前就买了？ 就半年之前我个人的就买了， 便宜 是很便宜。我单程，你想这次飞新西兰跟飞美国差不多的，要飞12个小时、飞奥克兰，我的往返机票在4500块钱， 便宜， 非常便宜， 超级的， 对，超提前订就是这种好处。后来，后来有些后加入的人，他们机票就会涨一些，最高的也能涨到8000，但是8000其实就算正常，因为你毕竟是一个12个小时的单程的往返， 而且 是 对， 没错没错， 这是我们了解了签证和机票之后呢，其实后续还有很多的报道哈。其实我们对于一个超级领导人来说，来我们节目当中不能放过他任何。大家也了解的，到问问哈。那举比如说你是自驾达人， 对， 因为你这3年之前去就是自驾，而且南美岛都开了车， 对， 那个时候的租车和现在的租车的方式有没有简便，就是有没有改进，有提升的部分？ 有，主要体现在，说这是这次旅行的一个惊喜之样，就是这3年国内的租车这个行业发展的特别迅猛。然后这个 因为摇号摇不着嘛。 有关系，有关系，可能是是是，打岔打跑了， 对对， 就是国际租车这方面，因为国内现在出现了很多网站，然后租车呀、保险呀、配套啊，还有一些 成熟了都已经 成熟，对，然后包括一些驾照的翻译啊等等等等，这方面配套服务都非常非常，中国可以说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啊，真是眼睁睁看着这个迅猛的发展，这3年，对，所以说租车方面，其实大家就查那些常见的这个旅行租车的 攻略，也会知道大家， 他们都会做的比较好，对，上面一些很好的说明。有一个小细节我特别要表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租车的很多这个这个算是旅游的公司或者这个网站，他们会和国内的保险公司合作，然后他说那个比如说我们只是要跟当地的租车公司买基本的保险，然后这个配套的保险，这个附加的保险的高等保险在国内公司会给你供应，然后他们会在那个提车单上专门写一条，还是英文的，说这个游客已经和第三方保险公司 取得了合作， 对，取得有合作买了保险，所以请不要在柜台。 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合作到底有没有便捷的部分啊，我们下半段再说。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

这次因为你也带朋友一起出去玩，你的规划是怎么去 定义的？对，因为这次就是不光是像我当年自己开啊，所以特别的控制的这个每天玩的时间，最长的一天开车是4个小时，是这个北岛那天去霍比屯。 霍比屯， 对，从我们当时我们住在奥克兰机场附近，然后就在机场提的车，开了2个小时车单程就可以开到霍比屯，然后中间休息一次，所以说1个小时休息10分钟，再开1个小时，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提醒大家，在新西兰自驾不像在国内自驾。 对，在国内尤其是城里开1个小时还是挺辛苦的。 对对 对, 对，老踩刹车是吧？ 对对，新西兰还比较省脑子，路况车况都比较简单。 对，刚刚我们的杨杰聊天的时候也提醒咱们，就是因为是驾驶习惯的方向问题哈，我们的意识还停留在左侧的车况当中。 对， 是不是？你有没有小窍门？就是在那边自驾的时候，一直盯着前车就好了，是吗？ 对，窍门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开车的时候，中国的车是右行左舵。我们在正常开车的时候，司机习惯自己的脸面对的地方其实是自己所在车道的中心偏左一点点，因为我们驾驶坐在车的左边嘛。 很好理解。 对对对。但是当我们到新西兰开车的时候，我们坐到了车的中心偏右，我们是右舵了。 对。 但是当你我们会开车开车还会习惯说，我们把自己的头会潜意识里放在面对的车道的对偏左一点点。这时候因为你是右舵，所以车的大部分还在你的更左一边。 是的。 所以说整个车就极其的向左偏移。然后这个因为这次是2辆车嘛，我当年第一次去的时候自己就蹭到过左边的那个马路牙子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呢，诶，说起来那次还真是走了保险了。然后这次呢倒没有出过事故，可能是，但是我后面的车一直在跟我吐槽，在对讲机里说，杨姐你太靠左了，太靠左了，轮子快掉下去了。对对对。这种感觉，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在开起来的时候不用担心开错，因为路上有很多车，你只要跟着车走就可以了。 啊、对 不用担心很多人说的，哎呀，开到逆行这种情况。 不会，不会。 对对对。然后唯一一次逆行是我故意逗大家，当时开到村里，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 就 开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村里，然后我故意拐到这个小路里面，然后开了大概100米的样子，我故意反着开的，然后开着开着，然后我突然跟人说，我说我们已经逆行了1分钟，这个10个人就除了我之外9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然后大家都狂笑，知道吧？就是因为周围没有参考物了，你会很自然的偏到右边来，对，然后就说回来，就是在左边开车，就是其实跟着大家开方向也没有问题，然后左边蹭的时候也是你慢的时候，比如说你停车想在马路边上接趴，这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就是你可能会撞到这个马路牙子， 对， 或者会撞到这个或者你进车位或者出车位的时候蹭到你前后的车，这个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时候你没有参考了、对，你 还是意识当中的左 边，对，你习惯说，哎，我离这个前面车有多远，其实就很近很近蹭上去了。 对对 对， 当时吓到坐副座的那个小姐姐好几次。 那个， 太近了，太近了。 我想问一下哈，其实因为咱们我知道，采访很多达人在法国停车的小都是小车， 对， 然后你车与车之间很近。新西兰那么大的土地，它那停车场是不是这间隔也比较大那种？ 对，新西兰特别趁地儿， 那还行。 对，就是它停车没有什么难度。对对对。 那就可以了，大家不用担心哈。 对对，不用担心接趴技术问题。 各位女司机可以放心。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霍比特村是不是像你想当中就是一个以电影发展出来的一个旅游地点？ 对对，霍比屯那块土地它是一个私人的牧场，现在应该是第二代人经营了已经。然后呢，当时就是那个霍比特就是指环王的导演，对，他当时选中这块地，然后就是从零开始建设。然后这个逐渐花了几年时间，我具体数字记不清了，把它建设好。然后呢，他在后来又拍这个就是后三部曲的时候，霍比特人三部曲的时候，又做了一些微调，然后把这个场景最后才定下来说，我们拍完电影也不拆它，一直留着。然后就后来就成为一个参观的景点，还是很酷的。我觉得就开2个小时车还是非常值得去， 就值得到这个地方。 对对对，我首先要就是提示的是，每次我都忍不住跟朋友聊，就是说它没有你电影中显示的那么宏大。 当然了， 对，因为 电影有高科技嘛。 对对，电影它会拍的比较有技巧， 各种渲染。 对对对，但是那种粉丝，但是如果粉丝去看的话，就比如说其中什么，比如说这个甘道夫亮相的那个坐马车的那个小度啊什么的，都是在那儿的。 照进现实的时候还是很兴奋的。 对对，还是很兴奋的。对，然后其中有这个，因为他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对电影熟不熟啊，里面那个霍比屯他们每个人住那个小木屋子，像个小窑洞一样，有个圆圆的门，然后绝大部分门都是打不开的，其中有一个门是可以打开的，然后人可以就是迈进去，然后 这个转过身来，然后像开门一样给拍照。我当时还在那儿拍张照片， 就在这个当地。 对对对，大部分都是说，其实里面也没有东西，因为所有里面的场景都是在摄影棚拍的嘛。 是的，是的， 室内场景。然后就是所有，就是大家只能拍拍外面。然后大部分还写着说，请不要碰啊，容易碰坏啊。他们可能是故意设计了一个比较大的门洞，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拍照， 体验式互动性的。 没错没错，可以站进去。 电影当中的《指环王》，他那衣服很夸张，发型也很夸张。当地是否有就工作人员穿的类似衣服？我们游客可以穿这种衣服，有这样的服务吗？ 没有。但是你这个想法非常好， 对对， 我们应该跟他们提一下， 对不对？ 对对，这应该有霍比特人， 这不就是嘉年华的一部分吗？ 没错，没错， 是不是？ 对对对，应该搞一下。 那肯定是卖戒指的部分，就是纪念品店，有吧？ 有 哦， 戒指我买了。戒指 怎么样？那 买的时候很开心。对，戒指其实也不贵吧？我记得我算算啊，什么人民币几百块钱？对，新币好像是100不到200。 哦， 当时有个小很好玩的小故事，因为我比较胖嘛。 嗯。 当时那个买的时候，那个姐姐问我说：“啊，你是要这个电影里的原来那么大小的，还是你要自己能戴的呢？” 啊，当时自己能戴的呀， 对吧？然后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我印象中那个戒指特别大，我说：“我戴的估计比较小，戒指那个电影里的估计贼大。”我说：“我要电影里的。”然后他把电影里那个拿给我， 没戴上， 我发现我戴不上。就特别郁闷。 可以按照你的这个尺的这个粗细去， 它有很多， 哦， 对，它预备好了，对，它预备好了不同款，然后只要不是太奇怪的，太粗太细的，应该它能给你现场抓到一个，马上给你。这是 是， 对， 反正北岛两个小时自驾往返是值得去货比较囤的哈。 对， 我的老家就在这个屯吧，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嘛，去看一看，对不对？ 都是土生土长霍比特人。 因为是北岛是就是停留一站，马上就去南岛了，重点是南岛。 对， 其实，在新西兰旅行当中，南岛介绍了很多，南岛也是非常好的皇后镇啊等等一些哈。 对， 肯定是自驾到皇后镇去玩了。对不 对, 对，是的。 几天在里边待了？ 我们在南岛一共住了有5-6个晚上吧，应该是。 啊，5-6个晚上。哎，北岛住了吗？ 北岛就住了2个晚上，就为了那一中间加的那一个白天区。 住宿的风格南北有差异吗？你觉得？ 因为我们北岛住在城市里面嘛， 啊， 所以就是机场旁边的这个酒店，就很传统的一个4星级酒店。 嗯， 南边不一样，南边就选择我这次特地选了不同风格的。 啊，太好了。 对，有小木屋、大木屋什么的， 哦， 其实感觉非常好。 哦， 对对对， 他们的木屋。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木屋吗？还是跟非洲的木屋一样，树上的还是什么样的？ 没有，都是这个很商业化的了。就是他们，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住的小木屋是在提卡波，当时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湖那儿是吗？ 对对，提卡波湖看银河那个地方。然后他当时有一个算是一个活动园区吧，就是它里面你可以住那种连排的小别也不算别墅吧，就小房子，两室一厅，然后自己配厕所的，然后也有那种小木屋，小木屋自己没有洗手间，然后就是进去以后就是2张上下铺，然后一个单人床或者一个双人床，非常简单。 那是不是也便宜啊？ 很便宜，对对。然后你上厕所的话就需要步行，至少要走个50米吧。然后它有一个公共区域，那个 公共厕所。 对，厨房也在那儿。 哦， 对，厨房挨着茅房。 了解。 对对，然后就是你可以就公共厨房，大家可以在但随便用，倒是没有时间限制。然后洗澡，据说这个因为那天我刻意没有选择那天洗，当然洗的小伙伴跟我说，他热水还有时间限制，好像你进去一次按一下钮，他给你6分钟热水。当时那个、 了解。 对，小伙伴 就跟健身房一样， 有点那意思。对对对，有些健身房也是这样。 6分钟够了，好朋友们。 对，男生已经够了， 够了。了哈，对，这个就是在南岛的附近的住宿的风格。 对，南岛的住宿，就是南岛大城市，比如说这个皇后镇，它其实也是有这个很好的酒店的，4星级的、3星级的都有。然后我当时是因为有些地方的特地挑了，像提卡波就特地挑了小木屋住 旁边嘛。 对，我也去过。对，然后当时还去了那个看那个神兽。 哦， 那个羊驼的地方， 嗯， 对对对，那个东西叫alpaca 好像叫，然后羊驼的牧场，然后。那天我们住的是大木屋，那是一个， 哦，在牧场附近。 对，在牧场附近，它那个小镇名字叫阿卡罗尔，在基督城旁边， 然后 从基督城开过去要开将近1个小时的样子。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它是在那个，因为它本来阿卡罗尔是个沿湖沿着海湾的小镇，然后我们要这个往村后开上山坡，开了将近1公里，然后是一个私人的宅地。 哦， 他买了一套，当时我还跟那个主人聊了聊，然后他们就买了一套地，然后呢就盖了几栋房子。 嗯， 有这种连排的小房子， 嗯， 也有一个大的三居室那种，这种两层的大房子。然后呢就是就相当于也不算 Airbnb， 也算是民宿了。 对，很有民宿风的一个。 对， 很民宿风，里面可以做饭，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呢就是它的风景非常好，因为它是开到半山坡上了嘛，然后前面一片大草坪， 无敌。 所以然后它还有这个阳台上还有这个长桌长椅，然后做完饭，天气好的话在外面吃了晚饭，然后看俯瞰着这个海湾，就非常漂亮。 嗯， 对， 好棒的地方。这个地方比那个树屋木屋要贵吧？ 对，阿卡若瓦其实因为它是三居室嘛，它的人均 啊可以 share， 对，因为大家可以 share， 对， 就便宜，其实也不太贵。我印象中就是新西兰的住宿啊，比大家想象的便宜 啊， 因为很多人说去新西兰玩挺贵的， 对，不便宜的， 对对。但是我们这次其实每天晚上住宿平均下来人民币可能也就500块人民币一个人， 那挺便宜的， 真的很便宜 啊， 对对， 好便宜啊，500块钱， 对，而且各种风格的都能住到， 对对对 对 对， 还是杨杰规划的好，我觉得，因为替大家着想嘛，如果是第一次去新西兰的话，也许找不到这个牧场，找不到那片，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所以大家是有目的的旅行，好过走马观花， 没错， 对不对？南岛皇后镇啊，基督城非常漂亮哈。 嗯， 有没有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就朋友们，因为带着朋友去嘛，他们就是觉得、哇，燃了那个部分。 哦，这次旅行最经典的就是第一个大惊喜在南岛上是提卡波的那个山顶天文台 啊。 当时是因为我们提卡波那一站，其实上午的路程很短，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开到提卡波了。然后开到了以后呢，就是正好他那个。就是我们住那个小木屋啊，它不是24小时的前台，它是下午3点钟才能入住，下午6点钟人就下班了，我们要在这个时间内一定要去办， 就3个小时， 对，就3个小时能办入住。然后我们当时到的时候已经是11点了，十点太早了。然后我说大家直接上山顶天文台吧， 嗯， 然后那天天气又非常非常好，晴天， 太棒了， 对，按我们的话说叫万里无云，蓝天飘着朵朵白云， 万里无云，嗯， 然后就开上那个天文台，开上天文台之后正好在那儿吃中午饭，然后俯瞰提卡波湖， 漂亮， 就非常漂亮， 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好多人。就是说那个湖的颜色呀、 那个湖的颜色，这也是我第一次、 蓝绿白相见， 我第一次就是我们刚上山顶的时候，我当时马上抢拍了一张这个全景照片、是当时是湖水是蓝色的，但是能看到倒映的白云、所以一半湖是蓝色，就是它其实也是倒映的蓝天，一半湖是变成是蓝。然后等到吃完中午饭下午的时候，云散掉了，可能是阳光的角度变了，太阳的角度变了，然后那个湖就变成了就是绿如蓝的那个颜，就很绿， 也跟阳光有关系， 对，跟阳光其实有关系的、对， 绿蓝， 对，它就变成很偏绿的颜色， 漂亮， 对，咱们广播没法放照片了， 是的是的， 对，当时一共待了2-3个小时吧，然后大家上太阳晒太阳啊，然后在山顶唱歌啊，就差吃火锅了， 加工资， 对对， 说到那个天文台，天文是看天空的，他也看底下嘛，也都可以是吗？因为到的 看下面就不用它的这么仪器、就肉眼看，晚上它那个天文台其实 有功能的， 有节目，对、 哦， 它是一个就是正经的科研的天文台，然后他们如果晚上的话也可以就是参加他们的栏目，只要天气不太差，就是所谓天气不太差就是云雨情况不严重的话，他就可以看天，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看银河非常看星空非常好的地方， 好棒 啊，然后他们有比较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讲解天文台，对，然后你在天上看星星也比较好，很多人就是会在上面这个去除了看以外他会想去拍那个星星， 拍星空， 拍星空也非常棒，在上面，对， 很棒啊，也没有什么光染，很好， 对， 是不是？ 对，因为提卡波还是应该是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它是那个专门的所谓光污染的这个预防区域。它晚上的话开这个路灯什么的都会非常非常的，就是控制 哦。 然后它有路灯，比如我，因为我以前跟他们工作人员这次还聊了聊，我说你们是不是晚上彻底黑了？他说也不是，还那太危险了，就是还是有一些路灯，但是我们的路灯明显要比其他地方少。 他们是有选择的， 对对，然后有。对，然后有时候他照路呢，他不是用那种高高的路灯，他会用低低的路灯。 哦， 这样的话就 有点光就行了。 对对，有点光，只要能看到路就可以，他就会尽量影响这个，减少这个 反射。了解了解。 对对对， 其实挺好的这个体验。 嗯， 好多人都是去那个天文台感受一下哈。 对对， 得去得打卡， 对 吧？ 对对 对、 然后大家看，这次还有个小新闻是，我们晚上这次因为白天去了天文台嘛，晚上就去的那个好牧羊人教堂。 嗯， 好牧羊人教堂。 对，好多人在那拍那个教堂的样子， 对， 各种等啊那种。 对 对, 对， 但是 并不大， 它非常小， 很小。 对，我要说，但是从2-3个月前开始，他们改了规定，晚上太阳一落山，那个牧羊人教堂就清场了，因为它其实是个院子，那个院子大概有，我想想啊， 是最新的规定啊， 对，最近几个月的，等于是开春之后才， 为什么呀？ 对，过下它可能就是人太多了，因为它是 限流， 对，一个大院子里面有围栏围的，然后呢，里面是个这个中间一个小台子，上面有个教，上面一个小教，小石教堂， 好小是吗？ 对，其实很小，真的，大概有感觉有三，横竖都是三个篮球场吧，我感觉就其实不大的一片地 啊，行， 对对对，小半个操场的样子。然后呢，就是上面是草坪嘛，我3年前去的时候，大家可以随便上，然后很多人就躺在上面，躺在草坪上，穿着大厚衣服啊，然后又躺在草坪上看。 三年之前， 然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就把人拦在外面，但是外面还有停车场，所以你可以把车停在那儿，然后呢，把车门关掉。 对，然后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那个角度也不太差，因为你毕竟想前景是用这个教堂，背景是这个星空嘛， 嗯， 所以其实你离太近也拍不到， 哦， 然后你站在外面拍也差不多那个角度，然后如果你用长曝光的话，其实也长曝光 也 拍出非常漂亮的照片。 哦， 对，大光圈。 你说清场就是我不能到那个草坪里了， 对，不能到围栏里。 我跟看电影的时候坐到车里也可以这么看。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可能是因为现在它清场了，慢慢的知道人越来越多，可能晚上去天文台的看的人更多，或者是去旁边一些小山顶的，对， 哦， 所以反而那个停车场感觉比三年前要清静很多。 哦，okay， 所以其实很适合摆东西啊，或者 是是是是是。你看，就是因为世界的不停的变化哈， 哎， 大家去看的这个地方呢越来越密集，当地的相关部门就觉得哎呀，得提出一些方式方法，而且。从刚刚我们的杨杰说的这一点，我忽然想到的世界上很多地方将会消失的一个感觉，你比如说死海将会消失， 对， 那什么马尔代夫将会消失， 对， 威尼斯将会消失， 对， 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有时间提前去看看这个世界，别等自己走不动了，当自己真的到走不动年纪到了，一看没了， 对，那更尴尬， 更尴尬， 对， 对， 对， 对不对？其实南岛有很多就是极限运动爱好者的天堂， 嗯， 蹦极啊，然后对跳伞。有没有体验过这些刺激的项目？ 皇后镇这次是我们这个团里的有两个小伙伴是，这个， 专门 慕名去的，他们就说我们这次这个去8天9天， 就感觉这个 我们就为了这个来的 啊， 结果没跳成。 天气还是因为它 是天气原因， 哦， 是天气原因。对，当时是因为我们一路天气都非常非常好，然后这个直到皇后镇那天天气其实也还不差 啊， 然后但是他们提前就预定好了嘛，预定好了，然后他们要前一天，比如说他们第二天要跳 那个蹦极和跳伞，是跳伞的因为天气占的原因比较多一点，还是都会影响？ 蹦极影响会相对小一些吧， 对啊， 跳伞影响非常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当时他们我特别替这两个小伙伴遗憾，是因为就是我们在皇后镇要待一个半白天，就是我们上午就中午就能到皇后镇，然后玩半天， 嗯， 然后这个第二天一整天都在皇后镇， 嗯， 然后他们当时预定就是第二天的一整天里面的这个跳伞是上午去，然后第一天到了以后，他们就先兴冲冲的去报道，相当于说我们来了，没问题，我们人在这儿呢，明天我们就准备好了。然后他们说，哎呀，今天天气这个一般， 不太理想。 对，今天天气一般，然后明天天气会好一点，但是明天会刮风。头一天是因为云特别多，要下雨的样子，然后第二天是要刮风。然后他说，咱们明天早上来试运气吧。然后就也没放弃，说如果你们现在放弃，我们就退钱。他说不行，我们这才不退钱呢。然后第二天早上又来，结果真的是上午的时候，他们就是前三波都跳成了， 他们 是第四波到那波说，哎呀，不好意思，现在看着晴空万里，但是这个中高层的风特别大，所以就是很危险， 还是很严谨的。 对，今天就不行了。对，当时哎呦，真的特别遗憾，我替他们。对，因为早上起来还一直就盼着说啊，祈祷说 跳伞， 云快散呀，云快散。对对对， 嗯， 然后云是真散掉了，阳光普照，但是还是因为风大没跳成。 那你看到那个传说的蹦极那个台子了吗？是什么样子的？ 蹦极的台子是在这个皇后镇的那个山上。 哦， 它是这么一个结构，就是从山下，它是这个从山下坐缆车， 嗯， 可以坐到山先说是先算是山顶吧， 哦， 或者是小山顶， 哦哦， 它基本其实是全山高度，我估计是就是90%的一个位置，就是这个如果说山顶有两个小山顶的话，它是那个小的 那个点啊，哦， 对。然后呢，在以那个山顶上的那个活动区域为核心，它有很多，比如说上面有餐厅可以吃饭，有自助餐， 哦哦， 然后呢还可以这个蹦极就是你要从那儿走下来，大概步行个一两百米吧，它有步行的那个蹦极台子， 嗯， 你可以在上缆车的时候看到那个蹦极的台子都可以， 嗯。 然后如果你从刚才我说吃饭这个山头再往上走，它有缆车，再往上走个几十米，它是有一个那个我称之为澡盆速降，它就是它用修了一个水泥的赛道，从山顶往下，从真正的山顶往上架，然后每个人给你一个像澡盆一样的东西， 哦， 然后就是 里头， 对，可以控制方向和这个刹车， 哦， 然后就可以跑，特别好玩。那个东西英文叫 luge。 Luge， 对，然后就是你在网上一搜就，你就搜皇后镇 Luge， 这个， 对，然后我管它叫澡盆速降，因为看起来大小和一个大澡盆一样， 嗯嗯嗯， 然后那个东西特别好玩，他们的标题就是他们的这个 slogan 就叫这个一次是肯定不够的， 啊， 然后就肯定要玩两次，对，他们有两条线路，从就都是从同一个起点 山顶， 对， 往下滑 下到基本上就是 其实往下也下了没多少，就基本下在刚才我说的那个缆车道的那个小山顶那个位置。 哦，了解了解哈。其实我们会感觉到这次行程当中，我们的杨杰作为一个应该领队人嘛， 对 不对？ 算领队， 带着大家去玩新西兰，应该是非常的透彻，因为他真的去过，而且半年之前就做的攻略。我们节目只有30分钟的聊天时间，聊不完，已经还有一分钟结束了。今天就其实你会觉得。这趟行程当中，因为大家比如说景色也虽然有一点点遗憾没跳成伞，在饮食过程当中，因为你是超级爱吃的达人，你觉得饮食当中新西兰吃这一趟大家都满意吗？ 吃的时候大家表明，吃的时候我觉得吃的方面 没问题。 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是新西兰有个牛排很有名， 啊、 的确很好。对，它在奥克兰和皇后镇各有一个分店 啊，有名的牛排店是吗？ 对，有名的牛排店， 专做牛排， 它专做牛排， 那就 OK 了。那大家打听就知道了。 对对 对, 对、嗯。然后除此之外，因为好几站都是可以自己做饭的， 嗯、 我觉得自己做点吃 在木屋里 头，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其他的，反正就各地找吃的呗。反正这个被逼无奈也吃过麦当劳，也挺好吃的、 啊， 也还行。对，因为旅行中也挺开心的，吃麦当劳。 是是是，其实旅行当中所有的这些聚合碰撞都是非常随机的。 是， 就是因为随机，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乐趣。 是， 一切都按部就班了，设置好了也没什么意思。 对 对 对，对 不对？就像打关的时候，你我现在老打游戏的时候，网上有很多通关秘籍， 嗯， 不要看。 对对对，自己摸索。 你反正你这机器是你的，命可以随便是吧摸索呗。 对 对 对, 对， 也是这样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对对对，旅行就是这样啊，跟着一个有经验的人出去玩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啊 嗯。 也希望呢，大家再次去新西兰的时候，不但可以不影响天气，还可以到 rainbow 啊彩虹出现在我们的天上哈、啊。 没错。 谢谢杨杰这次精彩的新西兰的分享，还来 谢谢 还来我们节目玩啊。 好的好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好，我们明天再见喽！谢谢杨姐， 谢谢，拜。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